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向量空间，如何实现一个简单的音乐推荐系统。很多人都喜欢听歌，以前我们听歌用 MP3， 那现在直接通过音乐的 APP 在线就能听歌了，并且这些音乐 APP 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你不仅可以自己选歌听，还可以根据你听歌的口味偏好给你推荐可能会喜欢的音乐。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推荐的音乐还真的是非常适合你的胃口，甚至会惊艳到你。那如此智能的一个功能，你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吗？实际上，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理论。解决问题的核心思想非常的简单直白，用两句话我们就能总结。第一个是找到你口味偏好相似的用户，把他们爱听的歌曲推荐给你。第二个呢，就是找出你喜欢的歌曲的特征相似的歌曲，然后把这些歌曲推荐给你。接下来我们分别讲解一下这两种思路的具体实践方法。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基于相似用户来做推荐。那么如何找到跟你口味偏好相似的用户呢？或者说又该如何去定义口味偏好相似呢？实际上思路也很简单，我们把跟你听类似歌曲的人看作是口味相似的用户。你可以看我在文稿这里所画的这张图，我用1表示喜爱，用0笼统的表示为没有发表意见。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你跟小明共同喜爱的歌曲最多有5首，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小明跟你的口味非常的相似。我们只需要便利所有的用户比对每一个用户跟你共同喜爱的歌曲的个数，并且设置一个阈值。如果你跟某一个用户共同喜爱的歌曲的个数超过了这个阈值，那我们就把这个用户看作是跟你口味相似的用户，把这个用户喜爱但是你还没有听过的歌曲推荐给你。那不过刚刚这个解决方案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用户喜爱哪一首歌曲呢？那也就是说，如何定义用户对某首歌曲的喜爱程度呢？那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用户的行为来定义这个喜爱程度。我们给每一种行为定义一个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喜爱程度越高。那还是刚刚的那个例子，我把每个人对每首歌曲的喜爱程度表示出来，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看。在这个图中，某一个人对某首歌曲是否喜爱，我们不再用1或者0来表示，而是对应着一个分值。那有了这样一个用户对歌曲的喜爱程度的对应表之后，那如何来判断两个用户是否口味相似呢？那很显然，我们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采用简单的技术来统计两个用户之间的相似度。还记得我们在之前讲字符串相似度度量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编辑距离吗？那这里的相似度度量，我们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距离，那就是欧几里得距离。欧几里得距离是用来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的。这个概念中有两个关键词，向量和距离，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一维空间是一条线，我们用1,2,3这样单个的数来表示一维空间中的某一个位置。二维空间是一个面，我们用1,3,4,2,2,2这样的两个数来表示二维空间中的某个位置。那三维空间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我们用1,3,5,3,1,7,2,4,3这样的三个数来表示三维空间中的某一个位置。那一维、二维、三维应该都不难理解。那更高维中的某一个位置该如何来表达呢？类比一维、二维、三维的表示方法，那 K 维空间中的某一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记作 x1,x2,x3 一直到 xk。这种表示方法就是向量。那我们知道啊，二维、三维空间中两个位置之间有距离的概念，那类比到高维空间同样也有距离的概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那如何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呢？我们还是可以类比到二维、三维空间中距离的计算方法，通过类比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向量之间距离的计算公式。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在文稿里所画的这个欧几里得距离的计算公式。我们把每一个用户对所有歌曲的喜爱程度都用一个向量来表示，我们计算出两个向量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作为两个用户的口味相似程度的度量。从图中的计算可以看出，小明与你的欧几里得距离是最小的，也就是说你俩在高维空间中靠得最近，所以我们就断定小明跟你的口味最相似。 那刚刚我们讲了基于相似用户的歌曲推荐方法，但是如果一个用户是新用户，我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行为数据，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推荐呢？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种推荐方法，基于相似歌曲的推荐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某首歌曲跟你喜爱的歌曲相似，那我们就把它推荐给你。那如何判断两个歌曲是否相似呢？对于人来说，这个事情可能比较简单，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判断两首歌曲是否相似，那就需要通过量化的数据来表示了。那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数据来量化两个歌曲之间的相似程度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我们对歌曲定义一些特征项，比如是伤感的还是愉快的，它是摇滚还是民谣，是柔和的还是高亢的，那等等。我们可以基于这个特征项向量来计算两首歌曲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欧几里得距离越小，表示两个歌曲的相似程度越大。但是想要实现这样一个方案，就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足够多的并且能够全部代表歌曲特点的特征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人工的给每首歌曲标注每个特征项的得分。对于收录了海量歌曲的音乐 APP 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那此外，人工标注它有很大的主观性，也会影响到推荐的准确性。那既然基于歌曲特征项计算相似度不可行，那我们就来换一种方法。对于两首歌，如果喜欢听的人群都是差不多的，那侧面就可以反映出这两首歌曲比较相似。每个用户对歌曲有不同的喜爱程度，我们依旧通过上一个解决方案中定义得分的标准来定义喜爱程度。你可以看一下我在文稿里所画的这张图。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图跟基于相似用户推荐的图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把歌曲和用户的主次颠倒了一下。基于相似用户的推荐方法里，针对于每一个用户，我们将对各个歌曲的喜爱程度作为向量。那基于相似歌曲的推荐思路中，针对于每一个歌曲，我们将每个用户的打分作为向量。有了每个歌曲的向量表示，我们通过计算向量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来表示歌曲之间的相似度。欧几里得距离越小，就表示两个歌曲越相似。然后我们在用户已经听过的歌曲当中找出他喜爱程度比较高的歌曲，然后我们找出跟这些歌曲相似程度也很高的其他歌曲再推荐给他。那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推荐系统里最典型的一类问题。之所以讲这部分的内容，主要还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算法的强大之处，利用简单的向量空间的欧几里得距离就能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那不过呢，今天我只是给你讲解了基本的理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的，比如冷启动阶段产品初期积累的数据不多，那不足以做推荐等等。这些更加深奥的内容，你可以在之后的探索当中慢慢的去实践，慢慢探索。那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关于今天所讲的推荐算法，你还能想到其他的应用场景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